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屈原投江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战国时期，一度曾经很强大的楚国，因为当权者不图进取，渐渐衰弱了，在和秦国的竞争中屡遭失败。到了楚怀王当政的时候，更是急剧地走下坡路。楚怀王缺乏主见，又有一些私心很重的大臣出些歪主意，所以国势很不景气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位博学多才、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到楚都郢城，要为振兴楚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才华。他就是屈原。来到郢都后不久，楚怀王召见了他。 屈原，寡人早就知道你有治国兴邦的才干，能言善辩的口才，今天想听听你对天下形势的看法。 大王，当今天下七雄竞争，强者存，弱者亡。从现在的形势看，秦国最强，他想吞并六国是明摆着的事，其次就是东方的齐国和我们楚国了。若不想被秦国吞并而去担当统一全国的责任，只有尽快地让自己强盛起来才行啊。 寡人的国家地大物博，立国久远，兵力也不弱，不怕那秦国来攻。 可是秦国的野心很大，又一向不讲信义，惯于在六国之间挑拨离间，各个击破，大王不能不防啊。我们应当和齐国联合起来，结成同盟，共同对付秦国。 好好好，和齐国结盟倒是个好办法，寡人马上就派使者去齐国商量结盟之事。 再从内部讲，大王也应该像秦齐魏那样做一些变法的事，比如贵族的权力就应该加以限制，以平息百姓的不满，还应该打破等级界限，重用有德才的贤士。如果大王首先清除身边一些庸碌自私的人，亲近忠勇之臣，楚国就有希望了。 寡人身边的人都是很忠心的，不过像你这样才华超群的贤士也要重用。对，我现在就封你为左徒，今后你可以经常和寡人当面商谈国事，还要接待各国来客，应对诸侯。至于你说的变法，可以试试，你先拟一道县令给寡人看过，再颁布全国。 臣遵命。 从此，屈原主管起楚国内政外交的各项事务，精力充沛地筹划改革的具体办法。他成了大臣们注意的关键人物。这一天，他正聚精会神地起草变法的县令，没有觉察到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。 左徒大人，这么专心写什么呢？ 是上官大夫啊。 左徒大人这么专心写什么呢？ 哦，是上官大夫啊。来来来来，快请坐吧。 不要客气，我是顺便来看看，也没有事先通报。哦，这是在起草变法的县令吧？大王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左徒大人，可见你在大王心目中的地位了。 哪里，我只是尽我的职责罢了。 快写完了吧？下官倒想先看一下。 请不要动。 嗯， 变法县令是国家的机密，而且尚未定稿，更没上报大王批准。上官大夫这个时候看不合适。 嗯，我也是大王的亲近之臣，就不能先看看吗？ 不管是谁都没有这个权利。 选，你不要太狂妄了。我知道你知识渊博，可你太目中无人了。你在大王面前把我们说成是庸碌小人，要大王远离我们，你也太狠毒了吧。 上官大夫，变法改革除旧布新是大王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能违抗。至于我屈原奉大王之命守国家之法，问心无愧。 奉命而行，好，你就等着奉命而行吧。 上官大夫碰了钉子，立刻跑到楚怀王那儿去告状。 大王，屈原他太狂妄了，他连大王也不放在眼里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大王命他草拟变法县令，本是一件机密大事，可他到处炫耀。臣刚才去劝他，他又说了些臣难以启齿的话。 嗯，他说什么？ 他说除了我屈原谁也办不了这件事，大王没有我什么事也办不成。大王，这叫什么话？ 他胡说，他竟敢藐视寡人。我这就下令免去他左徒之职，县令也不用他起草了。 大王英明。 屈原蒙受了不白之冤，被贬为三闾大夫，楚怀王对他也冷淡了，变法也夭折了。不久他又被放逐到汉水一带，虽然离开了都城，屈原仍然时刻关心着局势的发展。不久秦国丞相张仪来到楚国，劝楚怀王与齐国断交，答应送给楚国600里土地。糊涂的楚怀王果真和齐国断了交，派人去秦国接受土地的时候，不想张仪矢口否认，只答应给6里土地。楚怀王发觉上当，发兵攻秦，又打了败仗。他这才感到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，决定召回屈原去齐国复交。就在屈原去齐国的时候，张仪又来到楚国，被楚怀王扣下要杀他。可是公子子兰、大臣晋尚和宠妃郑袖早已经接受了张仪的贿赂，力劝楚怀王放回张仪。屈原回国听说以后，立刻来见怀王。 大王，您放张仪回国，这和放虎归山有什么两样？张仪欺骗了楚国，欺骗了大王，他是楚国的祸害呀。 张仪确实可恨，可是紫兰、晋上他们劝寡人放了他，是为了楚秦两国结为友好啊。 大王，臣这次去齐国，齐王对大王很不满意，说楚国出尔反尔，不愿意复交，是我费尽了口舌才劝齐王回心转意。可是大王现在又要同秦国站在一起，齐王会怎么看呢？这不是背信弃义吗？ 嗯，这个寡人一时没想到。 大王，这样下去，如果秦国再来进攻，齐国还会出兵帮助我们吗？ 是啊。寡人马上派人把张仪追回来，杀了他。 可是晚了一步，张仪已经连夜赶回了秦国。齐王得知楚王放回了张仪，认为楚国没有结盟的诚意，也就不再提结盟的事。楚国连连失策，落了个两头空。又过了几年，秦昭王写信给楚怀王，请他到秦国武关相会，两国结盟。去还是不去呢？怀王犹豫不决，就和大臣们商议。 仲卿，秦王要和寡人在武关会盟，各位有何看法呀？ 大王，秦国不讲信义是出了名的，这次秦王提出要在武关会盟，一定有诈，大王千万不能去。 父王，依子兰看来，去也无妨，秦王的母亲就是楚国人，您和强大的秦国结盟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 公子说得对，晋上认为大王要是不去，得罪了秦国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。 大王，屈原以为去了才不堪设想啊，千万不能去。 好了，不必说了，寡人就去一趟，快些回来就是了。 楚怀王哪里想得到，他这一去就回不来了。秦国在武关扣留了他，让他以两个郡来交换，怀王不肯答应，结果被囚禁在秦国，三年以后死在了那里。怀王长子即位，就是楚囚禁在秦国，三年以后死在了那里。怀王长子即位，就是楚顷襄王。当怀王的遗体运回楚国的时候，楚国人嚎啕痛哭，斥骂秦王无道，屈原更是怒不可遏。 君被囚死异国，这是楚国的耻辱啊！大王当初是听了子兰、晋上的话才去的，楚国的奸佞不除，国无宁日。我要上书信王，要求惩治误国罪人，内修德政，外联齐国，发兵攻秦，为大王报仇。 屈原奋笔疾书，写下奏章上报顷襄王。不料奏章偏偏落在了掌握大权的子兰、晋上手里，子兰、晋上正在策划着一个阴谋。 晋上，秦王派人带了不少厚礼，让你我劝说我兄王不要意气用事， 为父王在秦国升天的事发兵去攻打秦国。 我已经知道了，秦王还要把秦女嫁给大王，这样秦楚就成了一家人了。 是啊，还是和秦国交好，对你我都有好处啊。不然秦王说了，要派大将白起率军来攻打咱们楚国，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啊。 我想大王是会答应的，就是屈原这个人不好对付啊。 屈原又送来了奏章，要惩处奸佞。谁是奸佞？这不是冲着你和我来的吗？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啊。 对。 子兰和晋上马上进宫求见请襄王。 兄王，秦王的信您看过了吧？秦楚结盟从此就太平了。 哎，我也想过了，还是答应了好啊。 可是有人不高兴啊。 对， 谁？ 就是屈原，他在背地里议论大王呢。他说大王不给父王报仇，就是不忠不孝。这样下去，这屈原好大胆。父王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几次犯上。如今寡人刚刚即位，他又大放狂言，寡人岂能用这种人为臣？让他走，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许回来 啊！是，大王远离屈原这种人，真是英明啊！ 对，英明啊！ 于是，屈原再次被流放了。一个热爱楚国的人，反被楚国所不容。他简直要气疯了，怀着满腔忧愤离开郢都，向南方走去。屈原在流放中，看到百姓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劳作，还是受冻挨饿；遇到天灾人祸，更是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这些悲惨的景象，更加深了他的痛苦。他一直喜欢写诗，这段时间写的就更多了。他尽管痛恨奸佞，身处逆境，却始终没有离开楚国，时刻想着的是楚国的安危。他一面走，一面诉出了自己的心声。 世世代代居这个地方，如今漂泊来到南方，梦魂中也想着回郢都啊，何曾有一时一刻忘记返回故乡？ 一位打鱼的老人听他沉吟着什么，就走了过来。 你不是三闾大夫吗？怎么到了这一步田地呀、啊？我被流放了，如今是众人都浑浊，只有我一个人干净；大家都醉了，只有我一个人清醒。 我是个粗人，可我知道圣人处世节物要能够随和。别人都浑浊，你为什么就不搅起泥浆让它清浊不分呢？大家都醉了，你为什么不拿点酒来多喝点？你何苦太操心不合群，落了个流放的下场？ 我听人说过，洗了头要把帽子的土掸掸，洗了澡要把衫子抖抖， 哪能让干净的身子沾染上污垢啊？ 我宁愿跳进江心，葬身鱼腹，也不能让自己清洁的身子蒙上灰尘。 公元前278年，秦国军队攻破了楚国都城，楚国面临亡国的危险。屈原听到这令人心碎的消息，再也无法抑制住悲愤的感情，沿着汨罗江往前走，爱国、思乡、愤恨、绝望攻破了楚国都城，楚国面临亡国的危险。屈原听到这令人心碎的消息，再也无法抑制住悲愤的感情，沿着汨罗江往前走，爱国、思乡、愤恨、绝望一起涌上心头。 人为什么这样固执，不纳忠言呢？如今国破家亡了，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这世上没人理解我，我又何必珍惜自己呢？我要用自己的死唤醒醉了的人们，为后代留下爱国之人的榜样。 屈原抱起一块石头，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。屈原的一生是爱国家、求进步的一生，是在政治上屡遭打击的一生，但是他的爱国思想是永存的。同时，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，他的名作《离骚》又是我国文学宝库里光辉永存的瑰宝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屈原投江》，剧中人有高慧斌、王志全、王楠、许正廷、陈强、刘金山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始皇帝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，到了战国末期，已经成为七雄中最强盛的，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，都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个。这样，他就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实力。公元前238年，21岁的国君嬴政加冕亲政，就雄心勃勃地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进程。嬴政收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，像文臣李斯、王婉，武将王翦、李信、蒙武、蒙恬等人，都成了他统一事业的得力助手。有一次，一个叫辽的魏国人来到秦国，自我推荐要见秦王，秦王马上召见了他。 听说你有办法让寡人除灭六国，就请把主意说出来吧。 大王，现在不论是秦国人，还是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的人，都不会怀疑秦国是最强大的。如果一个对一个，谁都别想打败秦国。可我有一个忧虑。 哦，什么忧虑？ 我想，如果六国联合起来，一起对付秦国，出乎预料前来进攻，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大王想必知道，当初晋国权臣智伯被韩、赵、魏三家共灭，吴王夫差被越国联合小国所灭，您更会知道齐国被乐毅联合五国进攻险些灭国的原因吧。 嗯，寡人听明白了，你是说他们都自以为强大，没有防备对手，合而攻之，反遭失败了。 大王说的极是，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。 哦，请快说说。 我想，大王可以不惜重金，派人到各国去，笼络有权势的大臣，让他们劝说他们的国君与秦交好，不要相互联合攻秦。我估计花费不过30万金就可以防止和拆散他们之间的联盟了。 然后寡人再一个一个对付，一个一个消灭。嗯 嗯， 你的主意很好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 这个办法果然收到了预想的效果，东方六国纷纷对秦表示友好，以求保全本国，秦国却利用这个机会做好了出兵的充分准备。公元前230年，嬴政发出了向东方进军，做好了出兵的充分准备。公元前230年，嬴政发出了向东方进军统一全国的命令，秦军像离弦之箭踏上了征途，在2年之内就攻灭了韩、赵两国，又马不停蹄地直指燕国。有一天，大臣蒙嘉向他报告了一个好消息。 大王，燕王听说我军要进攻他的消息非常震惊，希望不战而降，今后只要能做秦国的郡县就满足了。所以他们杀了前几年逃到燕国的秦将樊於期，派使者带着他的首级还有都抗地区的地图奉献大王，现在使者已经到了。 哦，好，告诉使者，我要在王宫正式召见，令群臣也都到场。 遵命。 嬴政和群臣在王宫聚集，传令召见燕国使者。 传燕国使者进客秦舞阳上殿。 荆轲手捧盛着樊於期头颅的匣子，秦舞阳捧着地图走进了大殿，见到嬴政威严的面容和两边的武士，年轻的秦舞阳忽然脸色都变了，两只手直打哆嗦。 燕国使者荆轲拜见大王。 嗯，你就是荆轲，那么这位就是秦舞阳喽。他的脸色可不好啊。 他本来是从蛮夷来的野人，没见过世面，今天第一次见到大王，难免胆怯，大王不要见怪。 好吧，把他拿的地图送上来，寡人看看。 遵命。 嬴政接过地图，慢慢地打开了。当地图全部打开的时候， 他忽然大叫一声：“ 匕首，你是刺客！” 哎，有刺客，快 抓起来他！ 哎， 快 把他抓起来！ 哪儿跑啊你？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荆轲右手抓过匕首，左手揪住嬴政的衣袖。 昏君，你的死期到了，砍刀！ 嬴政猛然地跳起来，没有被刺中。 来人呐！ 可是衣袖被扯裂了，他想抽剑，剑太长，又被荆轲逼住，一时抽不出来，只好躲到铜柱后面。两个人绕着铜柱转，群臣一下子惊呆了。按法令，他们是不许带武器上殿，武士们虽有兵器，可都在殿下，没有命令也不敢上殿。衣冠下无且急得把手里的药囊向荆轲打过去，又被荆轲打掉了。一个大臣大声地提醒嬴政：“ 大王，快把剑背过去，剑就抽出来了。” 大王， 看剑吧！ 荆轲的腿被砍断了。他坐在地上，把匕首投向嬴政。 大王， 匕首却打在了铜柱上。这时候，武士们冲过来，把他和秦舞阳拿住。 你好啊！ 你这个该死的刺客，是谁派你来的？ 我就是燕国太子丹派来刺杀你的，所以没杀了你。是我想先逼你退出各国的土地，才便宜了你。 你拉下去给我杀了！ 是， 走走 走，快走！ 想用刺杀下主，休想！寡人要加派军队，命王翦加紧攻打燕国，捉拿太子丹。 嬴政没有被暗杀吓倒，继续进行统一的战争。秦军驰骋在中原大地上，燕、魏、楚、齐各国的抵抗都在强大的秦军面前摧垮了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军攻灭了东方六国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大使命，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分裂局面。战争结束以后，嬴政召集群臣商讨建国大事。 寡人已区区之身，兴兵平乱，今后天下统一，寡人就是天下之王，这和诸侯王大不相同。如果还称王，实在不足以显示功德，也难安天下。究竟叫什么好啊？你们都出个主意吧。 臣王婉和廷尉李斯几个商量过了，大王的功德是上古五帝都无法相比的。古有天皇、地皇、太皇的说法，以太皇最为尊贵，臣等愿上尊号，大王改称太皇。 臣等还以为今后 最为尊贵，臣等愿上尊号，大王改称太皇。 臣等还以为今后天子的命令可以称为诏，天子自称朕。 太皇自然是很尊贵的，但是和古代称呼重复似乎不妥，就用太皇的皇字加上上古五帝的帝字，合起来就叫皇帝吧。啊，从今以后朕就是始皇帝。 后代子孙依次排列，二世三世，一直到千秋万世，传至无穷。 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。 臣还以为陛下可以依照周朝天子分封诸侯的做法，把全国分成一些小国，让皇亲皇子们去掌管各地，替陛下分担国事。 臣李斯以为此事断不可行。昔日周朝文王武王分封弟子和功臣为诸侯，不久就相互攻击，视为仇敌，连周天子也约束不住。如今陛下统一了全国，就应该按照秦国本来的做法，在各地设立郡县，归陛下统一管理，大权基于中央，天下才不会有二心，才不至于重新分裂。 你是说像周朝那样分封诸侯是不宜再行了？ 是，臣以为分封诸侯绝不是安定国家的好办法。 李斯说得很对呀，这么多年来征战不已，都是因为诸侯各自为政，不尊天子造成的。如果朕再要分封，不就等于为自己树立敌人了吗？再想安宁就难喽。还是实行郡县制，集权中央为好。 陛下英明。 朕不但不分封诸侯，还要收缴各国的兵器，消除动乱的祸根。造兵器的铜来之不易啊，要把它们都融化了，造成乐器，再造些铜人放在宫殿里。 陛下，既然要一统天下，法令、制度、道路也要全国统一为好。 不止这些，朕还想到了车辆和文字，要车同轨，书同文，长短尺寸、轻重斤两、大小斗升的标准也要一样才好啊。至于道路，要从咸阳修驿道到各地，朕还要巡视天下。 根据始皇帝的命令，秦朝在朝廷里设置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这三宫，掌握行政、军事和监察大权，把全国划为36个郡，每郡也设有分管这三方面的郡守、郡尉和监御史。郡下设县，由县令、县尉和县丞共管。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命，接着又陆续颁布了法令、制度、文字、度量衡、车辆的标准，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为统一制造了条件。这个做法为后来各个朝代所遵循。始皇帝为了维护统一和安定，起早贪黑处理国事，每天批阅的竹简公文就有一担重。北方边地关于匈奴人不断入侵的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为此他召见了大将蒙恬。 蒙恬， 臣在。 朕近来经常接到北方边地奏报，胡人不断侵扰，还占领了河南大片土地。胡人之患不是现在才有啊，早年他就攻占过秦国的地界，后来我们在陇西一带修起了长城，才有所缓解。 陛下，据臣所知， 赵国和燕国也修建过长城。 是啊，朕召你来就是想让你带领10万士兵立刻开赴北方边地。有两件事，一件事是对侵占河南的胡人发起攻击，把河南一带收回来。 陛下，收复河南以后能不能再往北打？ 不必，只要胡人不来抢掠占地，我们就以防为主。所以第二件事，你要带领士兵和民夫们把秦赵燕的长城连接起来，能修多长就修多长，要多造些城堡和要塞，这样大秦朝就有了一条从西到东的大长城了。如果人不够，可以让犯流放罪的囚徒们也去。 臣遵旨。 不久，蒙恬打败了匈奴，又率领士兵、民夫修筑长城。他们成年累月在崇山峻岭开石造砖，背负肩扛，冒着狂风雨雪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付出了血的代价，终于使巨龙般的万里长城出现在北方的土地上。同时，一条条整齐的驿道也从咸阳开通到全国各地。始皇帝从统一的第二年起就开始巡视全国，西到陇西，东到渤海，北到边地，南到九夷钱塘，登山涉水，不辞辛苦，每到一处都要宣传统一的意义和功德，并且立碑纪念，昭示天下百姓。那一年，始皇帝来到齐鲁故地，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泰山，祭祀山神，并在山上立了碑。忽然，一阵大风吹来，紧接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。 快，陛下，到这棵大树下避避雨吧。 好啊，登山隐士，眼睛不错啊！哦，这棵树可真够高大的，多亏了它，朕才不被雨淋呐。 这棵大树护驾有功， 嗯， 陛下何不封它？ 好，就封它做武大夫吧。要在武大夫这里立个碑才好啊。 遵命，臣等这就拟写碑文。 雨渐渐停了，一个大臣把写好的碑文读给始皇帝听。 26年，大秦皇帝登上泰山，游历了东方最高的山峰。皇帝自登天子之位以来，神明盛达，海内平定，仍不敢懈怠，早起晚睡，操办国事，使一切制度都合乎章法，顺乎天意，望臣民子孙遵守皇帝诏令，永远记住他的训教。 嗯，写得好。朕自登基以来，想的就是让天下人和睦相处，父慈子孝，男人勤于耕田，女人专心纺织， 远人来归，安居乐业，只有这样，大秦天下才能传至无穷。 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秦始皇统一全国是历史上的伟大事件，它不但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，更为后世确立了立国治国的大则。尽管秦始皇有着自身和时代的局限，也做过一些蠢事错事，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创作用是无法否认的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始皇帝》，剧中人有高慧斌、童凡、董九如、陈强、王楠、李庆祥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责编陈冰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Thank you.